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关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的新政密集发布，先是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初步明确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路径。接着，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接着，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那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有了哪些关键性突破？意见出台后，相关企业和外卖平台将做出哪些改变？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如何才能保障落实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多个部门连续发文关注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权益难题，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立云教授，张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颐和中弘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近期关于新业态经济相关从业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的关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份意见发布了，主要内容呢就是如何维护和落实快递员、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业态经济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看到这个意见里对于新业态的就业劳动者列举了一些职业，包括网约的配送员、网约车的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等那么请教一下张老师，就是这些就业人员是否也是属于我们常说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这些劳动者的工作特点？ 他属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也确实属于新业态的一种就业群体。那么如何理解新业态的这个就业群体呢？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和传统的朝九晚五上班然后实体的这个工作场所打卡这种机制的上班方式不一样他的工作时长可能是不确定的，什么时间工作的这个点是不确定的，所以他的收入呢也可能面临的一个不是那么确定的状态，而且他主要的交易方式是依托于互联网的这个平台来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基本上是我们目前提到的新业态的一些基本特征。 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些工作性质就是注定了他们的劳动呢是风险稍微要高一些，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另外呢保障水平是比较低的。那请教一下卢律师，就是在您看来导致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哪些？ 首先呢，这个刚才提到了他依托的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就业的这样一些职业的特点，那么包括这个网约车司机啦，或者是快递小哥了、配送员一系列。那么这个呢，当然是随着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局面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的业态。那么其次呢，对于整个就业群体来讲，一个是它基数非常的大，当然了，这个特别是在一些这个活动或者是节日的时候，那么还有像一些比较这个集中的时段，它的这个单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些就业群体的这个就业的特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么它可能会结合着这个不同的节假日、不同的时段，它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好、强度也好，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就业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大的基数之下，还存在着一个门槛比较低，那么可能不需要经过这个相关的职业培训或者是职业技能， 那么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面试啊，或者是一些这样一个招聘活动，就能够去形成这样一个就业。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低门槛的这样一些强度呢，导致了我们这个整个在新业态下的这些群体呢，劳动的就业不能够得以保障。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保障，因为我们目前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案例。那么原因呢，是基于究竟是劳动关系啊，还是劳务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还是什么样一种关系，那么在实践中呢不太好界定。那一个呢是要根据他的这个实际的工作情况，另外呢要结合着工作内容以及这个不同的平台之间的这样一个对于劳动者的一些制约的规定。所以呢，在个案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判决。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啊，大数据的这样一种算法。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些这个媒体也报道过，由于这样一些大数据的算法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就业人员哈，从事互联网这个配送或者就业的这部分人员呢，可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一些这个层层的叠加的这样一些制约。当然了，这个一方面呢是由整个平台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可能现在我们国家整个对于数据安全、数据考虑以及对于相关的隐私，其实也在逐步的建立和规范。那么相信通过这样一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那么由于大数据这个特殊领域特殊的问题所对于这个新的职业群体的这种压力和这种剥夺哈，那可能将来在一段时间呢会得以这个缓解。主持人， 刚才呢我们分析了哈新业态下劳动者的一些困境，卢律师呢也重点提到了怎么样来认定这个劳动关系。我们也说，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实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重要的凭证和途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网约车的驾驶员、货车司机哈，都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一旦出现问题呢，风险可能都是要由自己来承担的。那么在八个部门新下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当中呢，第一部分就开宗明义的提出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这种劳动关系的说法。我们一般说劳动关系，要不就是有劳动关系，要不就是无劳动关系。那么这里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这类关系哈。那么想问一下卢律师哈，这是否属于劳动法体系当中一个新的说法？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类劳动关系？哪些呢是属于这类劳动关系？ 其实我理解这应该是在现有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企业和用这个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平衡哈。因为原来呢我们可能强调除了劳动关系之外，那么日常的这个用工方式还有类似于劳务啊、雇佣啊、派遣啊这样一些方式。那么但是呢，结合着这个整个互联网加的这样一种用工模式呢，因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平台，加之它的工作属性、工作内容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度。但是呢我们在意见中明确看到了哈，一个呢是强烈就是要强调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是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就是毫无争议的。那么如果说是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是呢企业又要对劳动者进行这种劳动管理的，那么这时候呢要指导企业与劳动者去订立书面的协议。当然了，这种书面的协议它可能不是劳动合同，但是呢至少在这个书面协议中要去合理的确定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然后呢它的这个法理的依据呢也是基于这个个人呢要依托平台去自主的开展经营活动，然后去从事自由职业等。所以呢我觉得这样一种提法哈，恰恰是体现了在现在这个大的环境和背景之下，那么关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他们关系的一个多样化。那一方面呢，不对企业进行这个强制性的要求，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那么企业所需要向劳动者去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多的，不管是休假也好，工作时长也好，还是劳动解除也好，都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办。但是呢，按照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新业态形式下的这些劳动者他并不是完全符合这个劳动关系建立的一种情形，所以呢赋予了企业一些特殊的调整。但是呢在这个调整之下又强调企业必须还是要订立这个书面的协议来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是体现了原则跟个案的这样一个统一。 就是要平衡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这个合法权益。我们也知道新业态的用工方式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有直接雇佣，还有承包、外包、兼职、众包，很传统的包括一些新型的用工模式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种用工关系，就是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这个形态的提出，这种关系的认定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张老师，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劳动关系或者是不是劳动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目前我们所有的劳动保障制度都是依附在劳动关系这个前提之下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取得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附带的劳动保障就没有。因此呢，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就业形式出来之后，它按照传统的理论上的劳动关系的这个界定标准，它就很难纳进去。因此呢，它就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劳动关系附带的这些劳动保障功能。所以呢，就使得这一部分群体它的保障水平就非常的低，屡屡出现一些案例。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的方案。一个方案呢，是对你传统的劳动关系的这个理论呢进行一个完善或者是修复啊，把一些呢咱们文件当中提到的不符合劳动关系但是又按劳动这个管理的啊这一类的，是不是可以纳入我们理论上的劳动关系啊，劳动合同关系。如果能纳进来的话，事实上就啊这部分群体他就直接可以享受相应的劳动保障待遇了。那么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各个平台包括文件当中他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呢，我们既然纳不进去劳动关系，但是我们又要保障它的水平，那么我们就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啊这种形式来加以一个特殊的劳动保障制度的另外的给付啊。比如说，那么对于这种新业态的就业人员，我们可以鼓励你参加啊养老保险，鼓励你参加医疗保险，然后鼓励给你上职业保险的一个试点。由于你不是劳动关系，你就没有工伤，所以你只能上一个职业保险的这么试点。所以呢，各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尝试，但是保障进来的话呢，你有一个基本的策略的问题，就是说呢，和传统的依附于劳动关系的那种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应该作为一个特别制度，然后把它单列出来。因为这个原来的保障制度呢，它用人单位这个环节上，它是要承担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费的，这是一个共缴机制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新业态的就业人员，它大部分是一个个体形式，它不存在一个用工单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的保险制度就应该是特别制度的形式来设计出来。比如说，用人单位的那部分保险没有，对吧？只有单个人去缴纳，他缴给谁，谁来收钱？那么他的保障水平应该是怎样一个级别啊？我们目前来讲呢，从商业保险上也没有，从职业伤害保险这块呢有一试点，但是呢也不是很完善啊。它所谓的试点就是说鼓励你去个人参保。我们现在呢在他的工资上提了一个最低工资水平，这是打算实现的一个保障水平。但是一旦出现这种保险事故，是吧，比如说外卖员在这个路上被撞了或者受伤了或者是死亡了，那么他和一个有劳动关系的人，他应该是同样获得一个保障水平才是合适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结果上要求的一个平等和实质上我们在制度上设计的一个平等之间呢，它存在一个差，也就是说谁来承担这个缴费的义务。所以呢，商业保险公司啊，如果说它能开发出一些好的产品，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商业保险，比如说它鼓励参加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啊，这个用人单位或者说这个平台你可以鼓励让他去缴。另外一个从行业管理的角度上面，行业协会上面我认为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行业协会它有一个会员的缴费的一个义务，那么你用你的会员形成的缴费义务，那你的所有的平台企业啊共同来承担这些以外卖员的身份来个人参保的企业的这些员工的他的企业参保责任，那我觉得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共计解决了用人单位应当缴付的那个差额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考量。 对，其实很多地方哈都是在探索当中的。那么这次八部门下发的意见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呢？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也大幅增长。 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大约有8400万人。但是由于他们就业形势灵活，与从业单位大多未签订劳动合同，难以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按照现行规定，既无法享受工伤失业保险，也难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破解平台经济用工与传统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问题，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意见提出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等制度保障范围，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等，将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等。这些突破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绕开了对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缠，不问劳动者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将包括反就业歧视、最低工资、劳动安全等传统权益保障制度运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让他们可以享有公平就业、休息、培训等底线权利。 近日，关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的新政密集发布。先是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初步明确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路径。接着，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接着，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那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有了哪些关键性突破？意见出台后，相关企业和外卖平台将做出哪些改变？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如何才能保障落实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们今天请到了北京颐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刚才我们重点探讨了劳动关系的确立问题哈，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责任的认定问题。据了解呢，当前除了少部分的网约车司机之外，像很多的头部平台企业使用的外卖骑手、即时配送员等，大部分都是属于第三方合作的间接用工。假如说呢，想成为一名外卖骑手，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 与中介公司来签订协议，而且呢，要勾选一项特别的提示，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和平台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者是雇佣关系，而这一条哈，一直都是劳动者遭遇到职业伤害或者猝死的时候，企业推脱责任拒绝赔偿的一个关键点，因此呢，在突破了对劳动关系认定的纠结之后呢，还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旦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出现事故，平台是否应该负有相应责任？可以说呢，这个问题也是屡屡引发过争议，也有不少的案件。那么想请教一下卢律师，这个平台所说的信息撮合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现在的法律关系中，如果说劳动者勾选了这条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平台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者是雇佣关系，一旦出现了法律纠纷，那平台是不是就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了？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哈，那么这种方式它与传统的劳动就业方式不同的就是它多了一个主体，那么除了劳动者和这个单位之间之外呢，还有一个平台。其实这个就非常类似于我们在劳动合同法中的这个劳务派遣，那么劳务派遣也是有三方，一个是有这个派遣单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叫用人单位，也有一方呢叫接收派遣的单位，就我们叫做是用工单位，还有呢就是被派遣的员工。所以呢，这个呢与传统的劳动关系相比较呢，就多了一方主体。那么这一方主体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我觉得这样一个勾选其实恰恰是需要至少从这个法律的考量上哈，它与这个传统的劳务派遣有一个区别。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劳务派遣用人 单位是必须要与劳动者去签订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然后这个接受派遣的单位用工单位呢，他只是负责制定这个公司的劳动制度啊，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内容啊，但是他呢是把相关的款项呢直接要给到劳务的派遣单位，由派遣单位再向这个员工呢进行发放，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说到这个平台，他为什么会加上这个信息撮合服务？实际上他想证明的是，我不是用人单位，我只是以信息的一个撮合平台，那么我只提供这个信息撮合，至于说你们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是否能够去实现这个用工用人，那么与这个平台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他想达到的目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来讲，也就是他只是一个居间的服务，那么对于这个居间是否成功以及这个具体的权利义务，他作为平台是不承担的。所以呢，目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我们想这个平台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声明，但是呢毕竟劳动者双方，不管是这个用工单位还是说劳动者，他们都是要在这个信息的平台上去进行一种这个撮合之后呢达成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至少从这个平台的角度来讲，应当至少对于双方的真实的信息的提供，以及一些与劳动或者是与这个用工有具体相关的内容，平台是需要有审核责任的，不是说平台没有完全的责任。包括我们在这个其他的中介，类似于中介或者是居间的服务中，它也是有责任的。比如说你要如实的信息披露，如实的要了解双方的真实的交易目的，你不能有隐瞒，不能有掩饰。所以呢，作为一个平台来讲，它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条文它就完全不提供，完全不负担任何的责任，而是说在它提供相应服务的同时，然后与此相对应的一些义务它是需要承担的。主持人，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这个相关的情况，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次意见呢是首次明确说了平台企业要采取劳务派遣等用工方式组织劳动者完成平台工作的，应该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企业，并且要对这个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情况来进行监督。另外呢，对于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这样一些明确的规定将如何来保证平台主动的承担责任？张老师， 这个规则实际上呢就是要求平台不要单纯的想把自己作为一个居间人来对待，他希望呢平台能够承担起更多的雇佣主体的这么一个责任啊。不管是你采取这个劳务外包的形式，还是采取劳务派遣的形式，你都不能撒手不管，你需要对你劳务派遣的这些员工实际上劳动权益有没有受到伤害，以及呢你采取劳务外包以后，你这个外包过程当中有没有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造成伤害，这两个部分的内容你是要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从这个文件的形式加重了平台的一个责任的范围，以后平台再想说哎，我只承担居间责任，这事儿就过不去了啊。所以刚才卢律师也解释了，就说呢平台想要通过勾选这样一条我只承担一个撮合的这么一个功能来免除自己其他方面的责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监督职责啊也好，或者是保障职责也好，你没有尽到的话，你其实勾选了也没有意义。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会进行实质审查，那么有了这个文件的依托的话，就相当于他要求平台有这样一个监督的职责，发现问题以后你要职责，发现问题之后你要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呢平台勾选的这一条意义已经不大了啊。 这样的一条明确规定是给劳动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了。那么对于平台从业人员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平台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严厉的惩罚措施、严苛的淘汰制度，使得一些劳动者的工具性被放大，安全和体面是受到了挤压，日夜接单风雨无阻，现在是很多平台从业人员的常态。权威部门的调查就显示说，降低劳动安全风险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反映最迫切、最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关注到近日连续下发的这三份文件也同时是大篇幅的指向了这个问题。我也总结了相关的表述哈，发现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求明确劳动的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的来确定工作量和工作强度。第二呢是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合理确定订单的数量、准时率和在线率这样的考核要素。 三是确定休息办法，要完善休息制度。第四个呢，就是要改善劳动条件，比如说恶劣和危险的天气下，要切实的保护劳动者的安全。那么在最新出台的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当中呢，甚至非常具体的提出了这么一条，合理的管控在线工作时长，对于连续送单超过四个小时的，系统要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之内不再派单。这样的一条规定哈，是非常类似于跑长途的司机的相关的规定。卢律师您怎么看这次三份文件都大篇幅的非常具体的指向了算法问题，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权利？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核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先不说这个法律层面，我们就说我们感受的这个层面，大家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街头巷尾看到我们的快递员忙碌的身影，其实在他们的背后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的，但是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劳动保障如何，他们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谁来帮他们去解决，我想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所思考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快递小哥哈，在暴雨中在这个不好的天气情况之下还要去送一些外卖，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消费者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人文的关怀。那比如说你给他递上一杯热茶啊，或者说道一声谢谢，其实这是一种人文的东西。但是这种人文的东西呢，可能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来讲，就说到了这个算法了。其实之前的那篇文章我也关注到哈，在这个里边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在这三个文件里头要重点指出？我想呢，一个是由于这个算法实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又是隐形存在的，又是能够足以去控制这一类人群的这样一个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些东西即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之下，它依然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直接影响到相关就业从业人员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保障。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即便说可能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已经披露出来了，但是以个体的劳动者很难去对抗这样一种算法，它是需要借助一个大数据，需要借助国家层面或者整体宏观调控层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恰是国家该出手的时候。其实我们原来就多次在讲，我们的快递小哥，我们相关的这个平台的从业人员，其实他们的劳动保障制度是非常差非常低的。当然了，他就业门槛低，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这个相关的制度也低，然后呢导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导致了这部分人然后流动性非常大，可能很多呢过来试一试，试几个月不行又回去了，就以其实间接的呢也会引发这个行业的一个制约，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一个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三部门的这个文件其实这一点是抓在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从这个源头上，从这个结构上去重新去调整和治理这样一个数据，然后呢去加强这个劳动保障，然后去提升从业人员的这种劳动保障的这种能力和措施，加强整个他们去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个能力，才能真正使这个行业得到一个发展，使我们个体的劳动者得到保护，其实也就最终能够落实到我们整个经济主体也好，或者消费群体也好的一个制度的一个保障。主持人， 这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一个要求。那么三份文件都关注到了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问题，目前呢也是提出了一些非常原则性的要求，包括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从原则措施到落地成型，还存在着哪些障碍是需要突破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这三个文件虽然是这个时点下发的，但是这个事情哈，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在理论界已经有3-4年都已经在关注、在讨论，包括职业伤害保险我们曾经跟人社部的领导一块儿座谈过这个问题。然后各个地方呢也有一些试点的文件出台啊，所以呢这个问题不是个新问题。那么现在就是一个落实的问题，落实的时候呢大家的策略非常清晰，就是要落到实处，所以我认为不会很长时间，很快就会落地啊。因为它有一个铺垫，有一个积累，也有相关的这个劳动仲裁的一些案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实务界和理论界只要大家意见一致，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行政部门 啊，现在的这个意见也非常的统一，所以这个三管齐下啊，大家理论界、实务界，还有包括管理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应该很快就会落地。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问题，我相信啊，在这三个文件的推动下呢，它会有一个很快的落地。我认为可能职业伤害保险会最快落地，接着下来就是他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会落地啊，而且文件当中说的很清楚。他可能要求你去参加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再要求你参加职工的啊这个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那这样的话呢，成本相对较低，比较容易实现啊。然后呢，从这个工资角度来讲呢，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这个很快就落实了，这个没有争议啊，所有人都没有争议。所以就这四个层面来讲，我认为应该很快就能实现。 嗯，的确啊，在这三份文件下发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络平台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回应。那明确了权益保障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来执行。目前呢，意见当中也提及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办法，比如说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情况的报告制度，工会要积极发挥作用，包括吸纳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要监督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或者是协议。另外呢，法院和仲裁机构也要为劳动者提供法律的援助和服务。此外，各主管部门呢要精准的监管等等哈。那么在两位看来，相关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要落实到位，最关键的发力点在哪儿？两位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卢律师， 这个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哈，我认为是需要一个合力。当然，其实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提了很久了，能够落实到今天的三份政策里边，其实也有大家的这个积极的努力和推动哈。但是呢，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不是一个主体或者两个主体能够去完成和实现的。那么既有这个国家监管、法律法规、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和完善，那么同时呢，也需要这个企业也好、平台也好，他们能够发挥自主的这样一些功能和作用。那么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哈，应该结合自身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去制定一些符合自身行业的一些规定也好、指引也好。那么同时呢，落实到具体的这个用工企业或者用人企业呢，也是需要去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意见，去扎实的把这个劳动合同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制度也好，制定好、完善好。那么其实最终端，我们的这个劳动者呢，也应当有这个自我的防护和自我的保护的意识。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入职的时候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应当及时的去提出。然后如果说事后有这个违反我们相关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意见的这样一些行为呢，也应当积极的去维权。我想通过大家的一个合力，才能最终的保障这个新业态下的这个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那么其实根本呢，也是维护了行业的发展，维护了这个市场的发展。 好，张老师您的观点。 我的建议呢是这样，对于新业态就业人员呢，他的一个劳动保障问题不必纠结于要把它归入到现有的劳动合同关系里面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别制度来处理，我认为这是第一要注意的。第二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新业态就业人员的这个特别制度体系下啊，我认为最核心的可能最难解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钱谁出的问题啊，出多少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我个人认为就是政府，然后平台的行业协会啊，然后这个工会啊，我们说目前虽然这些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呢他没有加入工会，但是工会作为一个啊劳动者的代表，他是可以直接依法参与这个谈判的。所以只要这三方坐在一起，大家谈一下说那我们来分配一下成本啊，你们出多少钱，我们出多少钱，那么投入多少钱，保障多少钱的水平啊，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都把它界定下来啊。那么在这个包括比如说失业啊，比如说外卖小哥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失业了啊，那么包括工伤啊，职业伤害保险这块，每个险的险种啊，就是涉及到劳动保障的不同的险种，它的一个参保的费率和谁来承担这个费率，这三方坐在一起谈出一个数来，然后啊，就是都能够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快所有的新业态就业人员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落实的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他们三方坐下来谈一下钱怎么分配，这事儿就成了。嗯。 好，其实呢，新的经济业态怎么样的发展，最终是有赖于怎么样合规的保护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